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听。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听。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s Green Juice of Music， 能量音乐 Gift of Music。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欢迎光临，这里是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啊。这个时候你在做些什么呢？准备出去吃饭，或者是说跟朋友们约一下，今天晚上该做一些什么呢？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此时此刻你听到我们了，感觉到我们彼此都很幸福，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在听同一首歌曲，是不是很赞呢？好了，下面为你推荐的下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影视剧当中的歌曲啊，是来自于电视剧《爱情密码》当中的一首歌，是来自于郭靖带过我们的83721。那郭靖呢，甜美的嗓音那唱出了藏在歌曲里的爱情密码。那83721呢，是解密艾丽莎的向前感情线，些许的幸福忧伤，些许的甜蜜苦涩。那当前奏响起的时候呢，郭靖就用他纯净清透的声音呢，那轻声浅唱，用最隐秘的数字揭示艾丽莎最真挚的内心，也揭开了这一段爱情的密码。所以呢，83721不想去爱你，83721不散去爱你，但仍然想去爱你，好像绕口令，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吧，来自郭靖的83721，掌声请。 散去而已，不散 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曲，你有解开自己的爱情密码吗？它真的也是83721吗？大家来共同感受一下吧。好了，下面这样一首呢，为你推荐的是来自陈奕迅带给我们的《我可以了》。那这也是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打造的他独有的一套抒情的风格啊，依旧是熟悉的陈氏情歌，唱出了生命历程当中许多的无奈，还有这个求而不得的一种感受啊。走不到的路就算了，我们永远停在这儿了，不在乎的没有舍不得，每一句呢都是在时间面前来感叹还有伤感。那二人的首次合作呢，也是成功打造了扣人心弦的旋律，更从回忆当中呢找寻灵感，把经历化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所以呢，听听看来自陈奕迅带给我们的《可以了》，掌声有请。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大嘴巴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的是119啊，收录在大嘴巴的同名专辑当中啊，用我们快乐的有能量的音乐呢，来唤醒大家的耳朵。那下面这样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邓紫棋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的是我的秘密啊。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旋律呢也很欢快啊，很有青春的一种感觉。那大概呢，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呢，都会有那么一个深爱的人啊，那感情呢太过热烈，而且呢是很真切，他在心里边可以乱窜，可以火光四射啊，但却呢被强行的圈在自己的身体里，有的时候呢无法说出口啊，不是害怕被拒，而是太过于恐惧感情的无法对等，这就是心底最深的秘密吧，是吗？来，有请邓紫棋。 OK， 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给我们的《我的秘密》啊。人说呢，当你知道暗恋的那个人啊也在默默的爱你，这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事儿了。可是呢，两情相悦的爱呢，却总是难以实现的。你明白了吗？好了，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一首呢，是来自林宇中和林俊杰合作的一首歌，叫做是《抢玫瑰》。那林宇中跟林俊杰两个不同属性的歌手合作呢，会演变成怎样的风格啊？两个人你写一段，我写一段的接力创作之后呢，原本以为是一首讲述兄弟情的歌曲，那最后的结果呢？听起来却像是两个大男生在争风吃醋的对决。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吧，来自林宇中和林俊杰带给我们的《抢玫瑰》，掌声有请。 我再也没有办法形容它有多美。他的周围有太多人献媚，像一朵玫瑰，抢得我好累。我再也没有办法预知他的迂回，进而又退，我精神快崩溃。一对傻男人为了她不睡，太愚昧却舍不得撤退。抢手的玫瑰一年等于给她睡，虚荣在作祟，越强大就越陶醉。她没有不爱谁，也没有选择谁，放弃会让人想入非非。抢手的玫瑰总有一天会枯萎，回眸没人追，怀念当初有我陪。他的泪太虚伪，让我飞，让我追，抢一颗心碎，抢到所有人伤痕累累。再也没有办法形容她有多美，她的周围有太多人献媚，像一朵玫瑰，抢得我好累。我再也没有办法预知她的迂回，进而又退，我精神快崩溃。一对傻男人为了她不睡，太愚昧却舍不得撤退。抢手的玫瑰等于给她睡，虚荣在作祟，越长大就越陶醉。她没有不爱谁，也没有选择谁，放弃会让人想入非非。抢手的玫瑰总有一天会枯萎，回眸没人追，怀念当初有我陪。他的泪太虚伪，让我飞，让我醉，抢一个心碎，抢到所有人伤痕累累。再的温习爱的初衷，为何心动越被撤退越要发威吼。抢手的玫瑰一年等于给他睡，虚荣在作祟，越强大就越陶醉。他没有不爱谁，也没有选择谁，放弃会让人想入非非。抢手的玫瑰有一天会枯萎，回眸没人追，怀念当初有我陪。他的泪太虚伪，让我飞，让我醉，抢一颗心碎，抢到所有人都伤痕累累。

省钱装修非常重要。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Never stop the beat.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hui on Power Music.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那么接下来呢，听到一首很甜蜜的歌曲啊，是来自于毕书尽带过我们的《最好的故事》。那不知道为什么呢，每次听到毕书尽的歌声呢，就会觉得越听越有感觉。虽然呢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哈，但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也真的是让我们循环了很多遍。那隔段时间想一想呢，就会觉得可能是因为这首歌曲的声音真的是太温柔了，特别温柔的男孩子就会很有吸引力，是不是？那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听起来很舒服，然后呢，歌曲当中的意境又很有代入感，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必定会吸引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你们听听看这首歌曲，听听看这首故事，来自于毕书尽的《最好的故事》，掌声有请。 可是爱让人疯狂的勇敢， 管前进或退却呀，为难有些路注定一个人走完，下个路口有我作伴，时间留给我们最后的故事永远说不完。 最好的故事是电视剧《我的真朋友》的插曲啊，讲述了一段渺小却又坚定的爱情，以大雨为背景铺陈啊。那毕书尽呢，用其独特的嗓音，将歌词当中的依依不舍，还有旋律呢，是忧伤的诠释出来了。那这场梦呢，虽然很猛烈啊，却依然无所畏惧。那听到我们心中呢，真的是大雨倾盆呐。没错，路呢仍没有尽头，天呢也还未曾蓝透啊，可是在心底呢，却早有了一片港湾啊，那是属于你的空间，也是属于我的彼岸，更是属于我们被雨伤透了的明天。好诗情画意的歌词，是不是？好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来自毕书尽的《最好的故事》。 OK， 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呢依然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新歌了，我们来听听看吧。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这是一首情绪音乐，主歌副歌层次鲜明，歌词看似琐碎无序，其实层层推进，把爱情中的孤独挣扎、糊涂与落俗唱得荡气回肠，有声有色。虽然结尾处落在了别顽固，但是这样如此的情绪宣泄，恰恰就是顽固最好的证明。我是 DJ 董鹏，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刘凤瑶《黑皮书》。 你下的毒我愿意一读高手们长谈的书，读到幸福，读到想吐，此起彼伏，与神共度，于是发怒，别妄想控制住爱乐喜怒，欲望倒数，滥杀无辜，惨无人睹。怪不爱分不清君红皂白，哦哦哦，谁怪谁坏，看谁比谁对得快，这一路风尘仆仆却身亡路，一不小心走入歧途，能克服再孤独也满足，再满足也反复，爱情本来就该是发怒，别妄想控制住爱乐喜怒，欲望倒数，滥杀无辜，惨无人睹。不怪不爱，分不清青红皂白。哦哦哦，谁怪谁坏？看谁比谁对得。这一路翻山不顾却身满目，一不小心走入歧途，能克服再孤独也满足，再满足也反复，爱情本来就该糊涂，也是路疲碎的骨，坚烈的骨难恢复，多情的差一步的前途，差一步的自己直落宿，别顽固。 浪。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 Fight for It 能量音乐。 OK,Welcome back, 欢迎回到全中国都在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每个人心里呢，大概都会藏着一个念念不忘的人啊。最好的我们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最好的我们呢，是克制的青春电影，表达着一种克制的爱。青春呢，哪有那么多的惊天动地的事情呢？是吧？在我们之前呢，有许多的青春片上映之后呢，得到的最多的评价就是，这不是我们的青春啊。也许呢，最好的我们更接近大多数人的青春。色调呢是暖暖的，人呢是懵懂的，但是呢更多的是夏日蝉鸣声中的备考情景，是吧？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陈飞宇带过我们的最好的我们。 伸出了双手，拥抱当时的我们。伸出了双手，却不再会有我们。 这首歌呢，就像是现实当中六月夏日里的年轻人们啊，为了高考而忙碌着，不是惊天动地的，却是弥足珍贵的啊。那最好的我们呢，这就是最好的时光啊。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刘思涵的《走在冷风中》啊。所以呢，安静的听刘思涵，安静的也可以听见自己啊。那极富温度的低沉音色，声线中沉静而极富有穿透人心的感染力。韩红说呢，她的歌声非常细腻。Coco 李玟说呢，她的歌声呢，有如天使之音。那习惯了喧嚣嘈杂的时代，有一个独特且温暖的声音出现呢，仿佛也会有着一种神秘的力量，是吧？好啦，那就让刘思涵淡淡的歌声带我们走进冷风中，去感受一下夏天当中难得的清凉吧，好吗？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咯，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吧，拜拜。 分手从你口中说出十分冷漠，难过沸腾心中然后熄灭的火，我以为留下来没有错，我以为努力过你会懂，怎么连落叶都在嘲笑我，要假装坚强的走，行走在冬夜的散的踩碎的都是梦，孤单单这一刻如何确定你曾爱过我，停留在冬夜的冷风中，我不是也不想装脆弱，我没说不代表我不回头，在同个屋檐下，你。 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真想离开他，他却拿着鲜花，说不着边的话，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一意之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七周年，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支持与信任，7月11号至7月17号，北广购物七天乐，全场商品92折，任意订购2单以上商品即享9折优惠，仅在7月11号至7月17号。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也有折扣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个老朋友，同时呢，也是北广购物的很多听众非常熟悉、非常好评的一款，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格拉图干红葡萄酒。 这款酒呢，已经跟我们平台有5年的时间了，是吧？确实呢，听众的认可就是它能够留在今天的原因， 而且呢，有着好口碑、好口感、好口味，同时具有高性价比，能够让它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其实也侧面证明了格拉图这个品牌的品质。 那说到它的品牌，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这是重要的一点，而且来自于法国的波尔多地区 核心产区。 这个地区呢，由于它的葡萄的品种啊、气候啊、土壤啊、酿制的工艺等等，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的。 同时呢，今天这款酒呢，也是 AOP 级别的酒，也就是在法国的评价体系当中，没有再比它更高的级别了。今天这个级别也确保了您拿到的每一瓶酒都是适合您的口感的。同时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款酒有点特别啊，它虽然是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混酿的这么一个技术，也就是说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或者说上了岁数一点的人去喝，因为呢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柔和的，没有那种辣喉呛鼻的这种气味。 所以说喝混酿酒的话呢，喝起来是比较醇厚的，果香味非常浓郁。 是的， 而且它这个酒液呢是像丝绸一样的滑顺啊。 是的， 那今天呢，我们这款酒啊，价格上呢也是特别招人喜欢的一个方面哈。我一说您就知道了，是连主品再赠品，咱们是在原来12瓶2箱的基础上再赠给大家1箱，6瓶，这加起来是3箱18瓶。 3箱18瓶，每瓶是750毫升的这么一个大瓶的含量，同时呢，价格只需要399块钱，和每瓶呢才20多块钱。如果您订购的话，就直接跟我们的客服人员说，我要订购法国原瓶原装的那款酒。同时您报上这个组合的名称，就叫18瓶。 没错。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你说咱们这组合就叫18瓶，这挺有意思啊。 18瓶，因为呢它的本身的一大卖点就是它的这个便宜和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这款酒呢，其实它的价格呢为什么会这么低呢，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北广购物是直接和格拉图的这个庄园去直接对接的，所以呢抛去了中间商的很多环节，这样一个价格是很便宜的。